这首歌被唱红的时候，周华健曾说，当时他是想找一首其他人都不能唱的歌。根据他的嗓音，他觉得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和情绪来演唱这样的作品，也许会变得有趣起来。于是他就写下和演唱了这首歌。他说，以李宗盛的嗓音是肯定不能唱的，而张学友也不能。刚刚这个另类的或者是现代版本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大概是我们听到这首歌翻唱里面最奇特的一首了。这就是非常有天分和有灵感的黄龄，来自上海的女歌手，她可以把现代和古典结合得如此完美，这也算是非常难能可贵了。我一直都觉得黄龄有一点像现代版的林忆莲，因为林忆莲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经给我们现在黄龄给我们的感觉，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林忆莲的歌，这是人人都会唱的《伤痕》。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让人失望的虽然是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黎明好了。也许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认为黎明已经发福了，脸庞也变得圆圆的，眼神也没有那么深情，根本无法想象他当年是如何以四大天王之一的身份来叱咤江湖的。那个时候的黎明，我觉得不仅仅可以用四大天王的身份来形容他，他简直是所有女人的梦中情人。他的气质儒雅，他的眼神深邃和多情，他浑身都充满了一个文质彬彬的文艺气息的梦中情人的影子。这首歌叫做《无名份的浪漫》。 从未试过这好歌，讽刺孩童被工作，从未听过这种话，使我缓缓的眼泪。当你知应这份情感千样巴对，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刹那间更像爱侣。从未见过你的脸犹如迷离着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生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厌。淋漓烈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份的浪漫，最后留低慨叹。时间能否转慢？从未试过这。迷恋扑朔这关系，今晚柔情地了断。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生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厌。淋漓烈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份的浪漫，最后留低慨叹。时间能否转慢？淋漓烈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份的浪漫，最后留低慨叹。时间能否转慢？ 也许八零年代和九零年代的那些明星还带着一些自身的复古的或者是怀旧的气息，而现在的新一代的偶像呢，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影子了。所以作为见证过九零年代华语流行乐坛辉煌的人，也许我更加怀念那个年代歌手的气息吧。接下来这首歌要推荐给你的是 杨乃文。

住，留我一个躲在角落，来不及哭，只能傻住。我是爱哭鬼，我要哭到对你的思念，看着镜子里面没志气的脸，然后越哭越后悔。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依恋，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却还越哭越认真的为谁。 江美琪也曾经被唱片公司作为重点的新人进行过包装和推广，但是遗憾的是她怎么也红不起来，也许跟她身上那些清淡的气质有关。不过呢，在现在还能够如此清新的唱歌的女歌手，单论这样的心态就难以再找到很多了。刚刚这首歌叫做《爱哭鬼》，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一首小清新的翻唱，这是来自于内地的歌手魏雪曼。这个人本身呢，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成熟的，可是这首歌的翻唱的感觉却可以当得起小清新三个字。当然，这是跟张惠妹的原唱相比较而来的结果。 写信告诉我，今夜爱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深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还哭的声音。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哭砂》是来自于黄莺莺的版本。黄莺莺应该算是最早来唱这首歌的女歌手，而她的声线和演唱技巧，相较于我们刚才上半节听到的那些小清新的女歌手而言，就太成熟熟女范儿了。那么接下来听一首同样也是熟女的作品，她是黄小琥。黄莺莺的声线是干净和清澈的，那么黄小琥的声音则是沧桑而充满故事情节的。 你身边的女人总是美丽，你追逐的爱情总是游戏，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对应眼光的朋友，你从不吝啬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你开心的时候总是挥霍，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还想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的假装，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